五區公投，全民制憲，香港人用我哋自己嘅意志編寫我哋自己嘅憲法，將全民制憲呢個理念付諸實行。香港嘅本土民主反共呢個運動已經係勢不可擋，最後嘅勝利必然係屬於我哋香港人。 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radio.hk 郑重声明，敢怒敢言，满口胡柴，四眼哥哥郑锦满，四眼乜乜乜。 大家好，我是热血公民。都唔講四眼哥哥啦，熱血公民鄭錦滿。咁我哋啱啱喺港島區嘅六四香港人六四集會咧，就完成咗我哋嘅發言，跟住就轉進佔中晴天來係嘛？咁就今日嚟到呢一度。我舊年咧去完港大嘅六四集會之後咧，都有嚟到尖沙咀嘅呢個集會現場。咁大概我舊年就停留咗喺後面嗰個位置。我都估唔到今年我會企喺呢一個台上面咧發言。我係1988年出世嘅。1989年嘅6月4日，我冇一個好親身嘅感受嘅經歷。關於六四事件，我屋企人咧都，我都唔係從屋企人口中話俾我聽，亦都唔係從學校嘅教育之中話俾我聽。中史教我中史嘅老師完全冇講過1989年六四發生乜嘢事，我係靠自己上網撳下撳下。見到相關的新聞，見到相關的圖片、影片，而知道這件事。咁當時第一個感受都是非常之震撼。我有去過支聯會所搞的維園燭光晚會，去過好幾年，有一年仲是跟啲高登仔組團去嘅添。咁嗰次就差不多是最後一年。之後我就開始，因為上網其實真的可以接觸到很多不同方面、不同角度、不同觀點的看法，我就很清楚知道我以往所參加的維園六四燭光集會基本上是一個宗教儀式，好像去教堂那樣，我們一起唱歌，一起做一些悼念的儀式，然後好像十一奉獻那樣捐款。今日我見到維園嗰度仲有一啲好大好大嘅 banner， 寫住請捐款三隻字。大個個人有一啲仲會有一啲細字寫喺隔離，請支援內地抗爭青年。我想講，當我喺宣傳港島區嘅香港人六四集會嘅時候，我面對好多好多嘅年青人。我哋會專登走去，譬如 Ivy， 柴灣 Ivy 門口去派我哋嘅六四傳單。我遇到好多年青人，佢會過嚟同我講六四事件。啊，對唔住，我真係冇一個好深刻嘅感受同感覺，因為雨傘革命就係我哋香港人嘅六四。我哋今日會話，六四事件俾我哋最深刻、最深刻嘅教訓同埋啟示，就係提醒我哋中國共產黨係一個殺人嘅極權，所以我哋必須要反共。呢一件事喺過往嗰26年不斷，每年喺五月初嘅時候開始，就會係喺報章雜誌嗰度有好多討論。希望咧透過呢啲討論，呼籲大家去維園嘅燭光集會。咁但係我哋經歷過2014年嘅雨傘革命之後，其實真係 sorry 啦，我哋年輕一代係唔再需要每年嘅淨係呢一個階段去提醒我哋，因為我哋有一個好親身嘅感受，一個好親身嘅經歷。 当九二八嗰日第一粒催泪弹喺我哋头上爆发，我哋就知道港共政权同中国共产党系冇分别。当晚有墨绿色衫嘅防暴警察举住一张橙色旗警告会开枪，甚至乎有防暴警察举起长枪指住我哋一班香港嘅年青人，我哋就知道我哋同当年喺天安门广场嘅学生系冇分别，都一样有面临被屠杀嘅机会，但系我哋依然勇武抗争，战斗到底。好好彩，九二八当晚冇开到真实嘅子弹，但系今年年初一，警察向天开枪，不特止，佢仲有继续用嗰把已经发射过子弹嘅手枪指住我哋嘅市民。我从新闻嘅画面见到，同九二八当日一样，有市民举高。不是舉高雙手，已經不是舉高雙手，是攤開雙手站在警察的面前，嘗試用他的血肉之軀去擋住那些子彈。我就知道我們這幾年所做的本土運動是沒有白費。 好，歡迎大家收聽收看逢星期二晚的四眼乜乜乜。剛剛今天同毓民啊，佢哋咧就喺筲箕灣嗰度做完個社區會堂，就趕過嚟，所以遲咗少少，就俾大家重温翻六四嗰晚。我咧就做完港島區嘅香港人六四集會之後咧，就趕咗去尖沙咀嗰度再有一個發言。咁其實咧喺無論喺港島區嗰、那個定係尖沙咀嘅嗰一個六四集會上面咧，有好多嘢係好想講，但係咧都係未講。咁咧。六四集會之後呢，六四集會之前呢就已經有很多的討論啦。今年主要是一些 其實跟 支聯會和 舊年 是差不多的。今年就因為 深入了，因為舊年已經討論過一次了， 用詞更加針鋒相對啦。那些各大學生會應該是支聯會對各大學生會的那個批評啊，還有一些爭議。其實我覺得那些是怎麼說呢，一來就這幾年都重複緊啦，還有是那些即可以，如果要討論是可以應該討論更加深入的東西。譬如我都有講過，我都去過幾年支聯會的維園所搞的六四集會啦。咁每一年其實都是正如之前所形容，就是去唱歌啊、悼念儀式啊、捐錢啊，好形式化。即我哋而家盡量不想再批評佢話行禮如儀啦，係啦。咁因為其實可能每一個集會都有佢嗰個形式，咁但係佢咁多年嚟廿幾年支聯會其實都係不斷將嗰個重點啊擠落去，哇死咗好多人啊，所以我哋必須要 或者中共屠城啊， 係啦，中共屠城啊， 平反六四啊，還死難者 一個，即係呢一個係事實。咁但係咧，有當中有一啲嘅經驗或者一啲教訓咧，佢從來冇透過一個咁大型嘅集會嗰度咧，係話翻俾香港人聽點解。八九民運最尾會落得咁嘅收場咁嘅結局， 或者有啲嘢唔係話導致八九民運導致呢個結局啊， 係啦係啦， 而係某一些喺入邊嘅事件，你話係支聯會又好，你話港共政府又好嘅教育政府又好，佢哋都冇嘗試過去話俾新一代嘅年輕人聽。 係啦，即係佢每年嗰、那個，即係佢想做到薪火相傳啦，一代一代咁傳落去。咁但係咧，所傳達嘅信息係唔全面啦，同埋係有隱藏咗好多當時嘅一啲。 即你唔我哋又唔可以話佢刻意去隱藏，你話佢唔小心隱藏咗咯，起碼佢冇講過啦。 冇講過，即係即係冇話扭曲啦。咁但係咧有好多嘢都冇講過嘅。咁而家我哋回想翻就係我哋香港人經歷過雨傘革命，咁雨傘革命其實都好多人將佢攞嚟同八九民運相比，特別係佔領嘅嗰個階段啦，當中有好多譬如撤退定係唔撤退啊。升級定係唔升級嘅呢啲討論咧，好多時候咧都喺，尤其是當時候喺雨傘革命爆發緊期間，好多人將佢攞嚟同呢一個嘅八九民運 相比。 咁但係咧，我哋而家就會 發覺最終的結局出嚟就是大家都是一樣，乜嘢都爭取不到，咁就即係唔比較話有冇死人嗰一 part 啦。咁但係原來當中咧有好多事情咧，我哋係可以攞翻出嚟討論啦。咁但係呢一啲討論咧，一直以嚟喺支聯會所 係咪喺過去咁多年 係喺佢嘅工作期間就冇將呢一啲所謂一啲相關嘅經歷或者經驗咧話翻俾我哋香港人聽。咁如果我哋可能早啲認識到呢一啲事情，或許我哋能夠套用喺雨傘革命發生期間，可以避免一啲事情嘅出現，或者係令到我哋有多一個預想咁樣。咁我哋今日抽幾樣嚟講啦。 其實咁如果大家有去過，其實今年有好多唔同嘅六四集會啦。咁如果你完咗六四唔同嘅論壇或者集會之後咧，上網睇翻就大家都會提緊一樣嘢噶啦，就一定係講緊嗰個湖南三君子嘅。就因為往年嘅六四支聯會嘅集會咧，都好少會提到，或者係根本上起碼我唔知道佢有提過啦。即我唔夠膽話。他一定沒有提過，但是起碼 我參與那幾年都 很少會提到， 即是沒有透過支聯會去認識這件事，都是自己上網 湖南三君子這個東西，就是網上開始很多網民會說、終於有人提了，樣再不是就是說、原來有一件這樣的事。其實湖南三君子是一件什麼事呢？其實就是說當年在這個426的社論出現了，即中共都已經將六四是定義為一個動亂了，甚至乎之後趙紫陽人回來，其實局勢平穩了一點之後，其實李鵬再去跟這個學生絕食之後，越來越多人就是湧去這個北京，就去支援學生的。其實跟粵友都很成，好即係個個都講學子無罪支援學生咁樣，個個都去支援學生。咁當時咧就湖南有三個青年啦，叫做魯德成、余東岳同埋徐志堅、余志堅。唔好意思啊，如果讀錯唔好意思啊。咁總之呢三個青年人咧就去到北京啦。咁其實佢哋當時咧就係當然係為咗聲援主張呢個反對貪腐同埋要求中國共產黨，你話改革又好點都好啦。咁其實佢哋喺去進行呢個湖南三君子呢件事，即係佢哋去掉雞蛋去毀壞呢一個天安門上面毛澤東嘅頭像之前咧，其實佢哋係有同當時嘅學生代表傾過先嘅。即係佢哋有同佢表達話，我唔單止係想中國共產黨改革，其實我某程度上覺得我係應該終止中國共產黨嘅一黨專政，終止佢某些暴政，或者要佢倒台，成立一個新嘅政府，我就係需要去做到呢樣嘢。佢有同學生代表傾過，但學生代表唔蘇佢。 個情形咧就好似喺雨傘革命期間 要求升級咁， 係有一啲非商學系統嘅學生啦。又或者是其他市民是要求他們是行動升級啊，又或者是提出一個不是淨止我要真普選的方向。咁譬如就是九二九朝頭早咧，咁我哋捱到天光嗰陣咧，有人開始捱打到共產黨。因為咧點解會咁樣咧？就是因為我哋見住呢一個海富中心咧，嗰個保安咧倒升呢個國旗，即係唔好意思，唔係國旗，倒升呢個五星旗。咁咧，開頭佢升緊旗嗰時，啲人又喺咁噓佢啦，因為嗰時未見到佢，係啦，未見到佢倒轉，係啦，係啦。咁佢升咗之後咧，咁有風一吹，發覺原來佢倒升咗，哇！啲人好興奮啊，就唉、打到共產黨。咁有人咧會企起身話：，唔好嗌打到共產黨啊！我哋嗌係啦，我哋嗌我要真普選就夠啦。即係差唔多係喺雨傘革命嗰陣，我哋會經歷過類似嘅狀況，就係咁樣樣。當有其他嘅一班抗爭者去提出一個所謂同大台唔一樣嘅訴求嘅時候咧，咁就不理會啦。 其實湖南三君子當時都有同當時嘅六四嘅大台學生代表傾過呢一類嘅，即係佢哋講話呢類嘅宣言。即係佢都唔係話一嚟就話我建議不如一齊去掉爛毛澤東嘅頭像啦咁樣。咁但係其實嗰幅相啦，即係頭像好似 天安門嗰度掛住嘅嗰張， 係啦，毛澤東嗰張相啦，即係佢唔係咁樣，佢只不過係提出一啲可能係方向上面嘅建議或者一啲口號咁樣。咁但係佢發現原來佢同嗰班學生代表係根本冇可能溝通到嘅，學生代表根本上唔理佢嘅。咁佢哋就自己三個決定就買咗廿隻雞蛋啊，然之後入邊填滿油漆，然之後就攞去掉啦。咁其實佢哋掉之前都有掛啲嘢橫啦，譬如話5000年專政到此可以告一段落啊。 個人崇拜從今可以休矣啊咁樣，然之後就掉上去啦。然之後就係佢哋當時係被邊個拉呢？唔係被當時嘅公安拉，佢哋係被呢個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大學生組成嘅九察隊拉住。然之後拉入去呢個帳篷問話啦，咁嗰三個人本身就諗住啊，我俾你拉咗入帳篷問話，你終於肯面對我，終於肯同我傾咧，你終於肯同即係學生代表終於肯同我傾關於呢啲理念上面嘅問題咧，係咪？咁點知咧，佢哋就基本上只不過係拉咗佢入去啫，然之後就話其實佢哋驚係中國政府為咗抹黑呢個六四抗議行動嘅 一個八九民運 間諜， 係啦， 係啊，呢一個 話佢哋玷污咗呢一個八九民運，或者甚至乎佢哋當 時 學 生 運 動 運添，係啦， 係啦，佢玷污咗學運，然之後嗰日嘅晏晝五點咧，即係好快嘅，好快嘅。晏晝五點咧，就係開呢個記者會，就要求即係喺嗰個記者會上面就要求三個人公開承認咧，呢個係自己嘅行為，即係掉雞蛋係我自己行為嘅。 即係割席，同 成 功啲。 唔係佢唔係我同你割席，我逼你同我割席。我唔割啦，因為割席實在太過可恥啦。但係你要同我割席咯， 係啦，逼佢。 咁樣就到。記者會完咗之後，當晚七點佢就將佢移交俾呢一個 押送俾呢一個 北京市嘅公安啦。咁到最後係有啲乜嘢咧？咁當然就係分別判咗16年有期徒刑、20年有期徒刑同埋無期徒刑，即係終身監禁嘅。咁其中仲會有一個係因為受到虐待就變咗有精神疾病啦。 係咁，呢件事就陳浩天就喺佢個論壇嗰度， 喺中大嘅論壇，係論壇有提。 咁其實真係譬如如果我哋早啲去認識到呢啲事情咧，就可能係其實可以避免喺雨傘革命期間。 其實反而係咁樣講啦，即係你如果講緊話係喺教育制度上面關於六四嘅話，你教育局或者港共政府唔將湖南三君子呢件事納入去六四嘅範疇或者中史嘅範疇，其實係尚可以理解，因為對於中史嘅範圍課程嚟講，可能呢一樣嘢真係唔係太 即係好可以 detail， 所以就冇 就唔會寫到入書咁樣。咁但係我咁講啦，如果你支聯會你又開咩？ 即 係 作為一個你話要薪火相傳， 單純為六四而設立嘅一個組織。而你又會去搞一啲六四紀念館嘅呢件事，你冇可能係唔擺入去你哋所提及嘅六四歷史，或者你哋關於六四嘅單章入邊。即係你教育局啊，我唔單純講港共政府，你嗰啲編寫課本嘅或者編寫中史教程嘅人，佢唔將佢納入，可能係因為實在太 detail 曬，對於學生嚟講嗰種邏輯推論，因為我自己讀中史啊嘛，嗰種邏輯推論或者當中同成個六四佢想教嘅方向可能唔關事，咁佢咪唔將湖南三君子落去咯？就算我自己讀中史嘅時候，六四事件其實佢都會講到支持北京之春啊，或者當時社會情況啊，佢點樣鎮壓啊，或者當時李鵬同學生傾咗幾多次啊，傾偈嘅過程係點，佢會講噶。但係佢唔將湖南三君子擺落去，咁我覺得尚可以理解。但係 即係。作為一個點講啊？嗰、那個考試 係 嘅課程裡面， 可能係有少少掣肘嘅。但你做咗27年嘅支聯會，你頭嗰10年唔講啦，你話冇時間講啦，頭嗰20年冇時間講，你做咗 算啦。咁 27年 經歷過雨傘革命，發生過一啲咁相類近嘅事件，你都。就更加唔講添， 即係你每年出一本小冊子，你都有27本小冊子，你淨係將啲小冊子釘埋，你都可以出本書啦。咁點解你本書入面可以唔提到？即係你係可以好仔細同所有群眾講，究竟當時六四，究竟當時八九嘅學運民運，成個過程由頭到尾，究竟起因、經過、結果咁樣。咁但係今時今日，如果你將六四支聯會嘅對於六四的時序，對於六四的單章，你拍埋個維基度，你都覺得維基係長進過佢。 係啊，甚至乎就係話經過叫做20多年嘅一個對於六八九民運真相嘅嗰個追尋， 我覺得分分鐘係越嚟越少啦。 係啊，同埋即係而家嗰個叫做資訊網絡咁發達，你又咁容易揾翻一啲當年嘅資訊，或者當事人可以問翻一啲嗰個真實嘅狀況。是可以追溯翻呢件事，將佢除咗係忠實地呈現翻俾市民大眾之外，你更加可以一個批判性的角度去睇，就係話翻俾大家聽，當年呢一個做法、呢、這個決定係咪到底係咪有錯咧？令到三個即係 青年 都係抗爭者啦，要佢哋 即係受呢個牢獄之災，受咗咁咁耐， 同埋有精神，去到最後係有 mentally 嘅受損咯，即係唔單純係話我好辛苦咁樣。 咁同埋呢啲事情係就係、是、一路都唔講噶嘛，而且你與世革命期間未有發生相類似嘅事情。 當時李旺陽其實都係呢一個六四入邊嘅其中一個學生嘅代表啦，或者係當時學運嘅一個代表。咁其實佢都係有受到牢獄之災。咁既然你支聯會或者係某些支持呢、這、一個即係相同一個派別，支聯會派嘅 泛民啦、啊， 泛民派係咁喺度去講緊李旺仁。咁當然，我覺得李旺仁事件都係值得去大家關注呢個被自殺嘅事件，或者佢當時所做嘅行為都需要值得關注。咁但係你係咪應該相對地，你都要提埋？即係你講緊李旺仁被自殺，咁湖南三君子其中一個人俾人逼到有精神病，逼到自己覺得俾人逼害，可能會有終身嘅受損，咁呢啲你又唔需要去提及噶啦嘛？ 所以話即係支聯會佢哋一貫嘅做法都係有問題，因為大家即係需要知道點解叫做過咗六四都仲要繼續講翻呢件事，就係你搞咗廿幾年嚇嘅呢一個叫做借住六四。即其實你就是吃緊佢嘅人血饅頭㗎啦，但係你都完全冇將整個事實咁多年嘅所有啲細節記錄落嚟，話翻俾大眾聽。你只不過係將中間 你想話俾人 想呈現嘅嗰一部分嘅嗰個角度， 你就每年都提。即我咁講啦，其實六四到而家成廿幾年，你頭嗰幾年我唔知啊，嗰陣我就真係未出世啊嘛，甚至乎我一次維園嘅支聯會晚會我都冇去過。咁但係你我相信啦，頭嗰幾年你一定會有人係聲討李鵬啊，聲討當時鄧小平啊，話要佢哋負責啊咁樣嘢。你今時今日支聯會晚會，你會唔會見到呢類咁樣嘅嘢？你會唔會有話啊李鵬出嚟負責啊，或者要將佢哋挫骨揚灰啊咁樣？唔會咯，呢類連呢一類嘅嘢要揾翻當時嘅一啲領導人負責嘅説話，咁多條人命去揾個人負責嘅説話，到而家都冇咯。 同埋佢嗰句其中一個綱領就係追究屠城責任啦，叫做追咗廿幾年。咁如果當年所有叫做高層啲負責去俾指令指揮嗰堆都哇死撚曬啦，老死曬啦，咁你追究唔到。 或者你唔好話你追唔追究到啊，你起碼都提翻佢嘅名字出嚟啊。 即係要 你而家支聯會晚會，你會唔會見到追究李鵬屠城責任啊？ 佢都有提嘅，咁但係即係我意思就係話，咁如果我俾你追究到啦，佢同你道歉或者成啊平反埋啦，咁你支聯會就可以收皮。 之後點樣？唔係佢咪支聯愛國運動咯？ 係啦，即係嗰個愛國運動， 即係可能就變咗佢每年去釣魚台集會咁樣。 另外仲有一啲其他可以攞出嚟比較。 另外一個就係、是今年都仲少啲人提嘅，就係、是、其實當年呢一個八九民運或者學運嘅時候咧，咁學生係喺呢個天安門集會噶啦，咁喺呢一個大概4月22日就一路集會到大家知道6月4日到驅散為止啦，咁樣屠城開始。咁其實當中有一件都頗對於當時的中共嚟講都頗為重要的政治事件嘅，就係呢個前蘇聯的領導人嘅叫做戈巴卓夫咧，就係訪華。咁點解對於當時的中共是真的那麼重要呢？就其實是因為其實早一段日子由毛澤東年代傻傻地咩兩個拳頭同時出擊，又打英美，然之後又打蘇聯，以為自己最勁，成個慈禧咁樣打曬全世界噶啦咁樣。咁但係嗰一刻開始佢同蘇聯交互啦，咁然之後後來就經過某些嘅過程之下，外交手段啦咁樣，然之後就開始叫做好翻少少啦。然之後又經過文革之後嘅改革開放啊，然之後開始拋低好多嘢，開始嘗試唔再交互啦。咁然之後就同戈巴卓夫去會面。咁嗰陣其實同戈巴卓夫去會面咧，係喺呢一個我睇下，係喺呢個大概5月。嘅時候，即係八九年嘅五月，咁 即係四月尾就已經係佔領咗，即係天安門廣場。 四月廿二號就開始佔領天安門啦。咁嗰陣其實共產黨係有同過嗰陣嗰啲學生代表講話，介唔介意？佢都唔係話介唔介意，即係話 即係同佢談判啦，係啦， 讓翻個天安門出嚟。咁我哋傾，我同你傾，因為之前李鵬一直唔肯，即係你要明白，佢之前李鵬係一直唔肯同學生代表傾嘅，佢就我而家肯同你傾。讓翻個天安門出嚟先， 即係唔想咁樣衰，起碼我要喺 用金鐘道同你交換公民廣場。 係啊，係係係，咁就打開再講，呢節時間就差唔多先。